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陶。首先来关注下天气方面，今天下午阴有小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今天夜间阴，北部地区有小雨转晴，有轻雾或雾，最低气温18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十一假期即将来临，市园林绿化局开展秋季文明游园宣传活动；八月份本市 PM2.5 的月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连续3个月保持了十佳水平。气象部门预计降雨将在今天下午结束，夜间将逐渐转晴。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十一假期即将来临，今天市园林绿化局在地坛公园开展了文明游园宣传活动，对于不文明游园的行为进行了劝阻。详细情况一起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靳旭。靳旭你好。 哎，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活动现场的情况。 好的，那么今天上午9点半啊，是园林绿化局、市公安局、市城管执法局等的工作人员啊，在地坛公园南门内向游客发放了文明游园的宣传品。北京绿色使者志愿者服务总队呢，也是对不文明游园行为进行了劝阻。虽说是下着蒙蒙的细雨啊，但是也是聚集了不少的游客，排队的领取文明游园、古树名木等的一些相关的宣传品。听取工作人员的讲解。去年4月份啊，市园林绿化局、市文旅局、市城管执法局等6部门联合印发了北京市文明游园整治行动实施方案，在全市公园开展了为期3年的不文明游园行为专项整治行动。一年多来呢，全市公园累计劝阻各类不文明行为呢，共计有78.9万多次，其中采挖野菜果实、践踏草坪、攀折花木、随地吐痰等情况最为突出，以永垂钓、噪音扰民、伤害动物等行为也是时有发生。全市公园呢，联合属地公安部门执法500多次，联合城管部门执法900多次，同时呢，联合文旅部门将27人纳入了旅游不文明行为记录。经过大力的整治呢，不文明行为啊，现在已经显著的减少，比行动初期下降了35.8%。在疫情常态化防控之下呢，全市公园呢还将疫情防控作为文明游园整治的重点内容。将疫情期间的不戴口罩、扎堆聚集、不遵守秩序、倒卖门票等4种不文明行为啊，列为了重点的整治对象，加大劝阻提醒的力度。公园也是严格的落实测温扫码、一米线排队，减少游客在门区的无序聚集，同时加强大客流的疏导。76家公园风景区呢，严格限流、分时预约、错峰游园。那么，市园林绿化局也是预计11假期啊，全市公园风景区将迎来游园的高峰。6部门呢将主动协同配合，发挥市区街乡所对3级监管协作体系的统筹协调作用，进一步完善公园黑名单制度，还将加大与文明办及各类志愿服务机构的沟通对接，推进公园志愿服务的常态化。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靳旭的介绍，再见。 再见。 我们再来关注记者今天在市生态环境局了解到，八月份本市的 PM2.5 的月均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为历史同期的最低，继6月份的每立方米18微克、7月份的每立方米16微克之后，连续3个月月均浓度保持在十佳的水平，全月的优良天数29天，占比93.5%。1到8月份，北京市 PM2.5 的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34微克，创造了历史新低，在京津冀及周边2+26城市。最优。随着秋冬季的到来，扩散条件开始转为全年较差的阶段。接下来，本市将会全面实施秋冬季污染防治专项行动，以挥发性有机物、氮氧化物协同减排为抓手，开展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推动全年空气质量持续改善。我们再来关注，从24号的傍晚开始，本市开启了连绵不断的秋雨模式。截至到目前，雨势依然在持续。这次降雨的过程时间长，雨势平缓，间歇性明显。受到雨势的影响，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23摄氏度，出行请您注意添衣和保暖。气象部门预计，降雨将在今天的下午结束，夜间将逐渐转晴。到了明天的白天，北京蓝天将会回归，最高气温也将升至26摄氏度。今天雨中出行，路面湿滑，请您注意交通安全。司机朋友要尽量减速慢行，另外请尽量不要去山谷和沟谷以及河道等地质灾害风险地区较高的地区进行游玩。我们再来关注双减政策在落地以后啊，部分培训机构出现了经营危机而倒闭，有的培训机构进行了业务调整，从业人员面临着失业风险。